想你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的阳光，湛蓝的海水，三两只慵懒土狗赖在马路中间睡，哪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哪儿风光明媚，哪儿风光明媚，唱不完的歌，刻不完的音乐，啤酒香烟都不会醉，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， 哪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哪儿风光明媚。你就该抛弃负累，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，也有阴晴潮起，也有潮退，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。风光明媚，嘿嘿，看你怎么去追，哪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看你怎么体会，哪儿风光明媚，唱不完的歌，刻不完的音乐，闭着香烟都不会醉，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， 哪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哪儿风光明媚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该抛弃负累，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。明媚，哦哦，看你怎么去追，哪儿风光明媚，嘿嘿，看你怎么体会。

是爱珍珠的天堂。 多少日子盖的罗马，你用一夜拆了城墙，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。

拱手河山桃李欢，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。南海远山含笑水流长，生生世世还不是难。

说就给我，是我，我兄弟一场，从来不分你我，手足一双，从来不分有错，朋友从来不用一份承诺，却也依然真心为我， 祝你一个，哦，就你一个，耶，就你一个。仍然想去试多次，他努力过天也像说都可以，天可做靠倚，然而天也有风雨，他确定了一世愿爱这女子，人人说着多蠢，这种故事长途远路怎么会知，爱在尽头仍是爱，因他可以去相信，宁愿信宁愿信，如像有些感觉是最真，爱在未来才是爱，这是未来无知的一封信，沉默里期待里，谁在叫他不要急进，他盯着镜子，为何好似个疯子，他冷静过心也再说很不智，天可再构思，寻求一个好开始，他继续去守我着这好女子，无人勉励高歌这种故事，穷人快乐却未停止，雨后为何还是雨，他总可以去宽恕，情话雨情话雨，无论看多久也未会输，爱没尽头才是爱，故事动人原在他的慷慨，遗忘女孩亦会明白到他的爱，听着很想自然过，他的经历提示我，他的不惜一切是最美的福，在尽头仍是爱，因他可以去相信，宁愿信宁愿信，无惧怕便没有余生，爱在未来才是爱，这是未来甜蜜的一封信，沉默里期待里无用期待，只要相信， 话，你陪着我在那过家家。初里是我们的家，初一是你送我的花，抬头见你笑得那么的无暇。 还记得